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浪费不言。 各自奔前装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啊，你给了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深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盛通家居辉煌16载，5月20至21日，店庆16周年，感恩有您，感恩有爱，集标花送好礼，暖心回馈，同贺盛通生日送精美蛋糕，与盛通家居同生日的前30位顾客即可领取蛋糕卡一张，购物刮大奖赢取现金4999元，并有机会赢取家电大礼，百家厂商惊爆价大酬宾。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959资讯快报。 5月15日，保定市县城建设督导组到涿州，就本市县城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会上，涿州市相关负责人就全市建设第二批7个1工程及其他重点项目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5月4日，涿州市天宝建设集团与涿州电视台生活频道举行了签约仪式，正式达成合作关系。仪式上，市广播电视台、天宝建设集团负责人分别致辞，表示了建立长久合作、共同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愿望。随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据悉，此次合作，天宝建设集团在协助电视台承办全市庆五一晚会的基础上，将继续冠名涿州生活帮，联手打造综合民生服务类精品栏目，关注民生话题，服务广大百姓，助推企业及社会文化建设。为优化城市环境，防止大气污染，近日涿州市执法局桃园执法大队对辖区露天烧烤进行了集中整治。此次整治后，桃园执法大队对露天烧烤将进入常态化管理。5月14日，朝阳亚非杯第4届涿州足球联赛总决赛在本市体育中心开赛。本次比赛历时2个月，来自全市16支球队经过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军。比赛分成甲乙两组，采用积分制，积分胜出者评为优胜队伍。5月7日，涿州市桃园办事处大马村村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歌唱农村新变化，谱写农村新乐章。据悉，桃园办事处会继续组织村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将文化的重心沉下去、稳下来，在群众中创作，也在群众中提高，以一种下基层的方式有力地促进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走过

而我们这个什么我们这些谁同意呢 飘上天空飘向你下成了雨 下成了雨 你就哗啦啦啦下成小溪流过山谷和大地向大海去 向大海去 一波波的潮来潮去从来不休息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山绿水无恙，泥土依然芬芳，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历经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老歌翻唱啊，叫做往事只能回味，这是她在2014年说时依旧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往事一去不复返，或许呢只能够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偶尔呢把它拿出来在阳光下晒一晒，或者是稍微的回味一下吧。范玮琪、苏以乐、苏以行还有蔡雨涵、蔡月晨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活出爱。 歌唱，而你有可爱的家。去看勇敢飞翔，一颗两颗陪你数星星啊，在黑暗中总有亮光照着回家的方向。 这是 Love Life 爱生活公益主题曲，叫做活出爱。生活当中呢，要活出自己啊，也要活出那种爱的感觉来。这种爱呢，当然是包容性很大的，比如说这个和朋友之间的那份关爱，和家人之间的关爱，还有和这个爱人之间的那份情爱等等。所以呢，让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充满爱的话，是需要一份真诚，一份付出的，还有一份理解和包容。我们再来听到卢庚戌的一首歌曲，他在2000年《未来的未来》专辑当中带来的《蝴蝶花》。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暇，慢慢的长大，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执手的初恋，永恒的誓言，经不起风吹雨打。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

却没人陪我聊天，为什么你不在我的身边、yeah、害怕你手机突然没电，扣不到你现在马上出现，有没有时时靠在你的肩，他有我好吗，很热情吗，会随时随地让你心情好吗，他说话很 sexy 吗，我在你耳边唱情歌、哦、我不傻就要装傻，让你的谎话在心里挣扎，就是怕太多牵挂，才让你以为我只会说说傻话，看去都是成双成对，我的孤单变成是个异类，要不要赌气我也找人陪、yeah、明明是你说的很想见面，让我等来等去浪费时间，却只能抱怨你的女人缘，她有我好吗，很热情吗，我随时随地让你心情还吗，很 sexy 吗，会在你耳边唱情歌、哦、我不傻为你装傻，让你的谎话在心里挣扎，就是怕太多牵挂，才让你以为我整天说些傻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张惠妹2003年勇敢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说傻话，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那种情话绵绵啊，其实在外人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就是傻傻的感觉，因为有一些好像看似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呢，其实透着一种深情的深厚的情谊在其中，其实不在乎说你说的话到底是有多么的深奥还是说简单，而在乎的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那份浓情蜜意。黄子韬带来了一首新的歌曲，2017年的一首单曲 Clattered Love。 现在的我有些狼狈，只因为你的一句话，今天吻你时的 kiss 成为我今后的回忆，说一万个对不起，我的心也不会再变，也许我们就不应该开始这个错误的选择，你根本不知道我爱，我不过就是你手里的一张纸牌，对不起我不允许回拍，对不起我不允许回拍、yeah。 这是黄子韬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 Clattered Love， 这首歌曲呢也让很多的人会感觉说啊特别的惊艳哈、啊。那么他在自己的这个演唱会上呢也现场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现场飙高音展现了他不俗的这个唱功，在歌曲当中呢有着让人沸腾的音色和节奏，这首充满了节奏和律动的歌曲呢让人是耳目一新。好了，我们再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王菲2000年预言专辑当中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这烂纸爱故事啊不耐烦啊，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想玩，我也想玩。 99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请话直播，语音直播的引领者。现在下载请话直播 APP， 让您每时每刻边听边赚钱。请话，引擎的请，说话的话，来吧，让我们一起听请话，用耳朵赚钱的 APP。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本月起，本市所有出租车内全面禁烟，禁烟标识16号也贴上了全市出租车。根据规定，当乘客在乘坐出租车过程中发现车内有吸烟情况，可通过北京市卫生计生服务热线12320举报，或者向交通执法总队投诉。目前交通执法总队已将出租车控烟情况纳入了车内环境卫生检查考评体系。京郊日报消息，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于18号拉开大幕，除了著名的三环月季大道景观外，全市将推出13个月季主题景区。据悉，这13个月季主题景区分布在8个区，分别为世界月季主题园、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纳波湾园、繁花世金玫瑰谷、蔡家洼玫瑰情园、妙峰山森林公园等等，共将举办50多项独具特色的花式活动，2300余个月季品种将呈现出10000多亩的月季景观。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受伤的眼神令人心 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爱一个人别太认真，你受伤的眼神 1999年首张专辑 Jolene 1019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难过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要形容的话呢，就好像是下雨前的天气一样的，有一些压抑，有一些阴沉沉的，有一些这个乌云密布的那样的一份感觉。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许志安、张学友和郑中基共同带来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也是在1998年许志安《甲乙丙丁》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甲乙丙丁》。我们都是路人，甲乙丙丁都是素人一枚，但是我们都会有齐力的梦想和各自的追求，一起努力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彩虹前初雨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喧嚣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